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2集，本王帮你三。黄甫浩的目光越发怀疑，沈妙敛眸的一瞬间，他似乎察觉到了某种明显的情绪，让他身上都生出了一些寒凉的感觉。他并不明白那是什么，却有些本能的想要探究。还想要说话的时候，瑞王却忽然侧了侧身子。他个子极高极挺拔，身材娇小的沈妙被他这么一挡，几乎就要看不见了。 今日来的不是时候。 瑞王扫了一眼黄甫浩和明安公主，分明看不清他的神情。两人都觉得瑞王的眼神有些凉意，他继续道， 改日再来吧。 黄甫浩本想劝着几句，如今局势尚且不清楚，无论如何秦国都是不想与大梁为敌的，若是这代表着大梁的瑞王能对他们秦国表现出一点亲近的意思，秦国自然是乐见其成。本以为今日能与瑞王套些近乎，却不想被明安公主全搞砸了。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明安公主，无可奈何道， 是本宫招待不周，改日殿下再来，本宫定会盛情款待。 瑞王轻笑一声，也不知是个什么意思，转身就要走，却突然又停住脚步，似笑非笑地瞧了一眼沈妙，说道， 沈小姐既然也浑身湿透了，早些回府为好，可愿与本王一道？ 沈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展开一个端和的微笑，多谢瑞王殿下。黄甫浩和明安公主眼睁睁地看着两人拂袖而去，明安公主几乎要将嘴唇都咬破了。她道， 太子哥哥，那贱人在勾引瑞王，他还推我入水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 闭嘴，蠢货。 黄甫浩冷冷地瞧了他一眼，警告道， 今日之事本宫饶你一回，再有下次办砸了事情，父皇怪罪下来，本宫也保不了你。 说罢转身拂袖而去。明安公主被黄甫浩这一般教训，不敢出言顶撞，对沈妙的恨意却是又深了一层，尤其是那二人离去的背影，更让他心中如刀割般的难受。他自来任性又自私，可是自是美貌又是金枝玉叶，从未有看得上眼的男人，好不容易有个瞧得上眼的男人，却对沈妙似乎有所关照，他如何忍得了？明安公主捏紧了拳头，恨声道， 沈妙，本宫必然要你生不如死。 秦国府邸外头，沈妙的马车还停在门口，瞧见沈妙披着陌生男子的大氅出现，头发又是湿的，莫晴一下子紧张起来。 小姐。 无妨。沈妙挥了挥手道，先回府吧。 本王帮了沈小姐，沈小姐一句谢也不说，未免太过无情。 瑞王抱胸不紧不慢地开口，倒是让金哲他们一愣。沈妙冷眼瞧着他，说道，瑞王今日可玩得高兴了？ 那得取决于你高不高兴。 谢景行笑了起来，便是隔着面具，沈妙也能想到面前这人此刻神情的恶劣。宁安公主落水是你干的吧？他凑近谢景行低声道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谢景行低头看着他，他个子娇小，谢景行想同他低声说话还得微微弯腰，视线齐平的时候却显得有些过于亲近，称得上是暧昧了。他的声音低沉悦耳，带着微微的调侃， 他算个什么东西也能欺负你？ 顿了顿，谢景行又盯着沈妙说道， 我不是你的人吗？帮你一把情理之中。 沈妙默地后退一步，与他拉开距离，不咸不淡道， 那就多谢你了。 谢谢可不是嘴上一句就了事。 谢景行挑眉， 本王要好好想想啊。 沈妙懒得与他多说，二话不说便上了马车。莫晴担心沈妙着了风寒，也是马不停蹄地往沈宅赶，很快便在这巷中没了身影。望着马车再也瞧不见的远处，谢景行的身后蓦地出现一个高大男子。谢景行眸光转冷，说道： 查一趟皇甫浩从前有没有来过定亲城。 男子扶手离开，谢景行转头又瞧了一眼秦王府邸的大门，勾了勾唇，眼底却是一抹寒光。回府的路上，惊蛰和谷雨都不敢说话，谁都没有料到沈妙今日出门竟然会被如此刁难。这明安公主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，便是光天化日之下也敢推人下水。惊蛰更是眼圈都红了，当时危急之中他也没曾顾及对方的身份，如今想来那人到底是秦国的公主，而他只是一个卑微的奴婢，若是对方真的要如何他，惊蛰自己也是毫无办法的。现在他才想起来害怕。沈妙倒是心情平静，他早就知道明安公主不安好心，可是因着大局为重，便是今日没有人来，明安公主到了时候也会让人将她从水中捞出来的，不会真的要了她的性命。却没想到突然出现个煞神，将明安公主也推到了水中。这自然是谢景行动的手脚，谢景行无法无天，目中无人，当着皇甫浩的面就算计了明安公主。只怕皇甫浩后头回想起来也会意识到不对，毕竟明安公主一跌就是跌到了池塘中央，若是没有武功如何做到？而在场有武功的外人只有谢景行一人，便是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谢景行所为，总会生出些怀疑的。不过沈妙眸光微动，谢景行这一手让明安公主也这般狼狈，真是让人心中极为爽快的。若是今日没有谢景行，他占了理却也吃了苦头，如今理照占，苦头照吃，可是见着明安公主吃瘪，便觉得这苦头也吃得值得了。惊蛰和谷雨本是有些担忧地望着沈妙，却见沈妙不知道想到什么，唇角微微扬了起来，似乎是有些高兴的模样。二人对视一眼，皆是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晓得沈妙今日被人推下水又如何高兴得起来。待回到沈宅，因着沈妙浑身湿湿的，只得从后门偷偷溜了进来。金哲连忙去拿帕子擦沈妙的头发，给她换了身干净的衣裳，谷雨去吩咐厨房煮姜茶。沈妙坐了一阵，问道： 怎么不见白露和霜降二人？ 他离开之前是让白露和霜降在府里等消息的，眼下却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正说着便见白露从外头回来，见到沈妙惊喜道： 姑娘可算是回来了，方才夫人还问奴婢姑娘去了哪里，怎么还不见回来？ 娘有什么事？沈妙好不容易将头发弄干，闻言便问： 听闻是老将军的一位恩人之女找上门来了，夫人在外头和那位小姐闲谈，想让姑娘也去看看。 沈妙握着帕子的手一顿，目光疏而凌厉。那人叫什么名字？白露一愣，觉得沈妙的目光有些冷，下意识地答道： 听闻是姓常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